是可悲的，我是绝对的。你是自由的，我是附属的，他是永远的，我是错误的。而梦是美好的，你是残酷的，我是灰色的，我是透明的。 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

心深处，掩埋着一段错误。我在恐惧中逃避，那无名的牵着，恨我不能提起勇气面对一切报应，让生命去等候，等候下一个漂流，让生命去等候，等候下一个伤口。 叫英国小记者夏令营开营了，15天畅游不列颠，寄宿当地家庭，学习纯正英语，锻炼表达能力，体验异域风情，开拓眼界，还会在好音乐99电台发回现场报道哦。报名热线：微信手机同号13552053567，13552053567。剑桥。剑桥大学成立于1209年，是英国也是全世界最顶尖的大学之一，是世界上现存的历史最为悠久的第四古老大学。在1231年，英国国王亨利三世授予剑桥大学特权，在之后数百年的时间里，剑桥大学校长的权力甚至大过于剑桥镇长，这就是著名的跑镇之争。剑桥本是一座小镇，拥有10万居民。走进剑桥，你会发现许多地方依然保持着中世纪以来的历史风貌，到处是精心维护的古老建筑，墙壁上装饰着古朴的塑像，宁静而内敛。剑桥大学本身没有一个指定的校园，绝大多数的学院、研究所、图书馆和实验室都建在剑桥镇的剑河两岸以及镇内的不同地点。走进林荫小道，步入寂静的小巷，感觉很平静，很惬意，看到的 不仅是充满历史感觉的建筑、学院，还有那种自由、积极向上的氛围和人生态度。让你的孩子走进剑桥，当一回小记者，深度游览800年历史大学城，寻访剑桥文化，深度融入英国生活。好音乐959英国小记者夏令营开营了，15天畅游不列颠，寄宿当地家庭，学习纯正英语，锻炼表达能力，体验异域风情，开拓眼界，还会在好音乐959电台发回现场报道哦。报名热线：微信手机同号13552053567，13552053567。 再哭，谁又愿放弃你的爱？天知道，我此刻仍像当年未变改。 毕竟曾在昨天共接受过一点无缘分的爱，为何是我，缘何是你，迷路曾经走过？难道爱和寡？交出通通是错，无论我强笑或泪流，前事没法输罪的错，遗下了受冤枉，剩余茫然的我，我这样深爱你，梦爱你未明白我。想你变我许多，留下伤痕，剩下痛楚。 突然离别那刻，让你更恨我，收起言辞地经过。别离是错，回头是错，留下前走都错。难道爱和关心交出通通是错？其实欠你已尽奉还，谁愿令你这样憎我？遗下了知与你，剩余茫然的我，我这样深爱你，无奈你未明白我。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OK， 这时间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和你去吹风，我是江帆，问候大家早上好。今天节目给你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就非常非常的有正能量，来自张杰的《我的舞台》。我特别喜欢它里面的歌词说，我的舞台自己主宰，燃烧沸腾的血脉。早上时间的8点整，这一时间我们一定都在上班的路上，是不是瞬间就觉得全身的斗志都已经被点燃了呢？去吧，加油吧，努力工作，为了自己，为了家人，为了更好的明天，一起加油喽。 你爱咖啡低调的感觉，也爱手机的音乐，怪得很另类，你很特别，每一个小细节错觉，讨厌自己像刺猬，小心的防备。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哎呀呀呀，离你远一些。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称谓，甜蜜的咒语。

里，明明知道不可以，让我痛苦为了你，让我快乐为了你，没有你还有什么意义？让我痛苦为了你，让我快乐为了你。 非常甜美轻快又有一点点复古感觉的歌曲，来自李玲玉《东南西北风》。《东南西北风》这首歌曲发行于2005年，收录在李玲玉《美人吟》这一张专辑当中。啊，专辑的名字都非常的美。它的原唱是卓依婷，李玲玉翻唱，但这两个人的版本其实听起来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卓依婷我们都知道是唱儿童歌曲而闻名的，而李玲玉呢，可能就会多了那么一点点女人的味道在里面。我是江帆，这里依然是和你去吹风，继续来听林俊杰《一千年以后》。 心跳乱了节奏，梦也不自由，爱是个绝对承诺，不说撑到一千年以后，放任无奈淹没尘埃，我在废墟之中守着你走来、哦、我的泪光承载不了我、哦、所有一切你要的爱，因为在一千年以后，世界早已没有我，无法深紧握着你的手，亲吻着你额头，别等到一千年以后，所有人都遗忘了我，那是红色黄昏的沙漠，能有谁解开缠绕千年的寂寞？守着你走来、哦、我的泪光承载不

开车听资讯。 北京晚报消息，记者从北京市畜牧总站获悉，北京市畜禽种质资源样本库正式运行，为保护遗产资源多样性打造了一所生命银行。据北京市畜牧总站遗传资源保护开发科负责人杨宇泽介绍，目前为止共收录了30大类动物的血样、组织、精液和 DNA 等遗传物质。独属于北京地区的品种有北京鸭、北京油鸭、北京黑猪这三种，这些都为首都高端种业的发展以及遗传资源的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持。北京日报消息，记者从北京市邮政公司获悉，20号起，北京邮政全新的同城信件快件业务正式上线，提供24小时便民快递服务。此次推出的同城信件快件业务还实现了互联网加，其下单方式依托信封背面的二维码，用户只需用微信扫一扫就能进入寄件信息填写界面。目前北京邮政的新同城信件快件服务主要针对文件类快件业务，包含8元同城快件标准封和6元同城快件小封两种产品，未来信封还会在北京邮政商城实现在线购买。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想和你去吹吹风，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同时空， 迎着风一起来说说心里的梦。 FM 959，江帆和你去吹风， 吹吹风。 直都被发现真爱原来在身旁。你应该被呵护，被珍惜，被认真，被深爱，被捧在手掌心上，像一艘从来都不曾靠岸的船，终于有了你的港湾。你应该更自私，更贪心，更坚持，更明白，将我的心全部霸占。你给我从来不奢望回报的爱，让我好好的对待。你给我从来不奢望 来自张宇的《小小的太阳》。我们都知道张宇的很多歌曲呢都离不开他的爱妻十一郎在背后的支持，这首《小小的太阳》填词呢也是来自萧十一郎。而我想说的是，这首歌最厉害的部分，整张专辑呢都是以 live 的方式来配置各种各样的配乐，能够整张专辑都以 live 的方式来录制，真的我觉得可能除了张宇以外没有几个人能做到。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和你去吹风节目的最后，为你送上一首来自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希望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还能够不见不散。我是江帆，拜拜。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等待，那模糊的肩膀越奔跑渺小，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在举杯祝福后都走散。只是那个夜晚，我深深的都留藏在心坎。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笑着奔跑，一边失去，一边在寻找。明天你好，声音多渺小，却提醒我，勇敢是什么。一边在 的方向，上班路上将心情调往最轻松的方向，给你正能量。现在是北京时间9:00。